挚爱陌生人仍然是由王菲以及梁文俊制作，黎夕参与制作大部分歌词，和张亚东合写的电子乐精彩也是百事可乐愿望片的主题曲。张亚东在大碟当中一共有三首歌，专辑同名曲《只爱陌生人》就是翻唱他的原作，歌中女儿窦靖童也现身 Come on baby。 继续来听歌，周杰伦说了再见。 天冷了，雨下了，你走了，清楚了，我爱的遗失了，落叶飘在湖面上睡着了，想要放放不掉，泪在飘，你看看你看看不到，我假装过去不重要，却发现自己变不得，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我不念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哭后打在左脚，但你我找不到，我角色对调，你说好不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能不能就这样忍着痛泪不掉，说好没我到老，永恒往哪里找，再次拥抱一分一秒都好， 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看你

场景上电影镜头在转移爱的抛弃里洒脱天才过瘾就给你提醒对我要注意爱的字典里浪漫不是唯一 不会藏在简讯里 手机 机会一定给你他一定随时随地 哇塞哇塞的观察你那 个旅 行既然我不管你这次的遇见是假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的眼泪自刷起你的委屈似乎不是一语 说到梅艳芳经典的《千鸟阁》呢，也一直受到了英国贵族的喜爱。以前电视剧里的名媛们都对她是爱不释手，她还是可以通勤的上班族的梅艳芳。以前大家呢都执迷于成套穿，而沉闷死板的黑白格呢，经常会把自己穿成女干部。那这个元素呢，也一直流行至今，经典不过时。就像现在换成了别致有设计感的剪裁，就立马的时髦了起来。一些带有千鸟格元素的单品也很好的搭配，比如说千鸟格半裙搭配短上衣，还有就是露腰的时髦穿法，都让它显得不那么老气了。好，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陶喆的《普通朋友》。 等待，我是谁谁你在等待，从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我给你答案。 是收不回来。So I'm 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 I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What time 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今天当掉落到深渊 And don't lie， 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你那么深，叫我怎么能但你说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猜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看见你对我这样，这怎么办？我给你他是说不回来。 So I am 不能只是你 Your friend， I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中有

远方，爱生活，想象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恒上空最美的声音。 曾经来过，如果你能记得，那年我还如此腼腆而羞涩。这些年以后，那内心却依旧，只是不能确定你怎样看我。是否会有不能跨越的距离？是否依旧沧海桑田的惋惜？我该怎么做？什么都不说的我，让你的手让心痛，让你一切再来过，让我把所有未来在你面前不做保留。 收听的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斗篷呢，在古代就是贵妇的礼服外衣，是属名媛风的元素之一。不过很多人会觉得斗篷易显胖或者是太过于正式，那大概是你没有搭对的原因。斗篷的视觉上呢，是加宽了肩线，比如说像什么溜肩呀、白白肉全能够隐藏起来，遮肉的利器。搭配喇叭裤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加上一双高跟鞋，会显得腿比较长。平时搭配牛仔裤穿起来看起来就会比较休闲，简约的黑白系就是完美的上班族的造型。斗篷要比普通的大衣更显气场，腿又长又细的姑娘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夏衣失踪的穿法。那好音乐不断，任贤齐、阿信以及831带来的干辣干辣 干辣干辣

我说的情话，悠悠的情话，比时间还长，陪着你长大。你说你想去外面世界走走，我没让你听见，在你离开的时候，请记得我曾深深地爱过你，曾深信不疑。就算有风，就算有雨，就算他们都不同意，请记得我会深深地爱着你，不是说说而已。哪怕我们最后不能在一起，我说的情话，悠悠的情话，比时间还长，陪着你长大。你说你想去外面世界走走，我没让你听见，在你离开的时候，请记得我曾深深地爱过你，曾深信不疑。曾深深地爱过你，曾深信不疑。就算有风，就算有雨，就算他们都不同意，请相信我会深深地爱着你，不是说说而已。不能在一起。 作为年轻一代创作演唱实力俱佳的才子型代表，薛之谦的外形十分的俊美。专辑《深深爱过你》封面上，薛之谦身穿着紫色的宫廷服，神似欧洲的贵族公爵，别具一番神秘的气质。薛之谦坦言，专辑的主打歌《深深爱过你》正是写给前女友的。他说其实之前的两张专辑的主打歌呢，也是为他写的，特别在第一主打歌《深深爱过你》上做足了文章，不仅制作了旋律悠扬的古典复刻版，而且同一首歌呢，另外也制作了一个深情哀怨的现代钢琴版，并且在全国打榜的同时呢，也附上了两个版本的全版歌曲。那让好音乐继续陪伴在你的耳边，孙燕姿跟 不想负责的就我记，爱情像沉睡刚提升一切，无法呼吸的瞬间，还是把同伴的气泡下，只只想跟天气正从前，心跳一阵在不能见双飞停泪。始终发现，就算爱情变成了洪水，成了眼泪了，停在那边，我就想依赖，陪我这片泪，飞错归零出发才了解，开始把同伴的气泡下，只只想跟天气这从前，心跳的阵在不能变成飞。

感谢收听参与。 想远方，爱生活，街上的你的记忆迷茫。 品味一零三三，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长颈 Lemon。长久以来呢，普罗大众对于起泡酒和香槟依然是傻傻的分不清楚。那今天的 Lemon 就来告诉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让你不再被忽悠。不是所有的起泡酒呢都是香槟，也不是只有香槟才是冒泡泡的酒。香槟呢被人们冠以奢华浪漫的意义，高贵优雅的香槟是庆典和喜事的首选酒品，起泡酒则是餐前开胃酒的首选。虽然起泡酒呢不具有香槟的奢华高贵，但是香槟却是它其中的一种种类哦。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再聊，先来听歌，林奕群《人海中遇见你》。 你的爱直落下来，你的心靠在身边，只要你在我就有许多梦想，只要你在我就有更多力量。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盼望，就从这一刻起和你分享所有感觉。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盼望，就从这一刻起和你分享真心的感觉。 来聊香槟和起泡酒的差别。香槟和某些起泡酒之间的质量差距呢，有时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那香槟呢，之所以被誉为葡萄酒之王，是因为它们几乎都是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来酿造的，严格的酿造标准呢，使得它们拥有着极高的品质。哪怕是一瓶价格较低的香槟，它也依然是位列最优质的葡萄酒之中。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你选择哪一瓶香槟，你都不会失望。 即使是入门级的香槟，它也非常的出色哦。来听歌，五月天《恋爱你》。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整片民族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Z， 让我重新认识 LOB。你是空气，但是好闻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谁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你就是我着迷 ，Hello me。

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长颈 Lemon。 睡眠时间太长并不一定能够弥补自己的睡眠不足，如果一味的赖在床上呢，睡眠质量呢却没有得到保障，这对人体健康反而是有害无益的，严重情况之下呢甚至会威胁到生命。男性赖床时间过长，接触阳光的时间减少，体温也会因为身体长期处于不活跃的状态而变得过低，从而分泌出大量的褪黑素。那褪黑素呢是一种可以促进睡眠的人体激素，褪黑素的分泌容易使得人体白天感觉到疲劳而昏昏欲睡，而这种状态呢又会妨碍到晚上的睡眠质量，恶性循环下就会导致人的睡眠系统被削弱，打乱生理休息期，降低免疫力。所以呢，男性朋友早上少睡两小时，多接触点阳光，反而能够让夜晚的睡眠质量更好哦，人更健康。好音乐不断，我们来听莫文蔚洗澡时唱的歌。 沉默着长到一半，然后越来越勉强，好像什么跟什么，谁的字写得那么长，管他美满或遗憾，总不成一声不响，何不跳过那一段，洗澡时唱的歌不怕越唱越乱，不慌不忙

听听小梦梦，可获得由三和市普软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号之前到三和市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7155630。71556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家乡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Love is over。 It'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请你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飘去不足你。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珍惜，虽然也曾被遗弃，如今都已成过去。 Love is over， 时光从此不流逝，流逝抚平我心里这爱上早已无痕迹。 虽然过去你也对我表现过真情意，也曾对你许下诺言，其实我永不移。 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喜，如今都已成过去。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不流水，流水抚平我心里沧桑早已无痕迹。 虽然过去你也对我表现过真情意。